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78集，天空的缝隙。院子里的众多士兵影卫，在刚才千钧一发之际都使不上力，冲到门口的功夫，南宫就差点被冻住，赵真也差点丧命。可一股无名无缘的邪火不知从何而来，救了驾之后，火焰窜上半空就变得很细，似乎顺着什么丝线在走。能够将火使用到这种程度的，据众人所知只有红九娘。可是众人抬起头，没看到那一抹红色的倩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声龙吟。巨大的海龙息从皇城外掠了进来，从众人头顶划过后直冲云霄，追着那燃烧着的丝线就去了。南宫抬起头，就见这条及时出现的龙果然是妖妖，而这时妖妖背上展昭那一身熟悉的红色官袍显得特别惹眼，他踩着龙背被带到半空之中，而另一个白色的身影已经落到了众人身边。歌清立马喊了一声 师叔祖， 众人一起转脸，白玉堂年轻的面孔跟着显老的称呼极度的不协调，却是极度的叫人安心。白玉堂看了看南宫的手，抬手点了他肩膀处的穴道。赵真站在一旁，边仰脸看着天空边吩咐 叫太医。 几个侍卫正想跑去找太医，就听门口有声音传来， 不用太医了，沈医来了。 众人转过脸，就见赵普扛着公孙，身后萧良扛着小四子已经到了。公孙双脚一沾地就来看南宫的情况，小四子捧着小药箱跟上。公孙给南宫查看了手臂的情况之后拍胸口， 好险好险，再晚一刻你这手啊就废了，再坚持一会儿整副内脏都会冻住。 南宫抬起头，正对上赵真的目光，赵真眯起眼睛看他。 哼，罚你一年俸禄， 救驾也要罚。 葛青过来将地道的入口封死，顺便将书案摆好，也松了口气。不过同样作为侍卫，葛青也是十分佩服南宫，为赵真死似乎是他时时刻刻都可以做的事儿，连一点点挣扎和犹豫都没有。赵普走到白玉堂身边，看着越飞越高的妖妖和展昭， 刚才的功夫是红九娘的吗？ 嗯，冰鱼记性很好，用过的就不会忘。 可没有红九娘的内力啊， 借了个内力比九娘高的。 说着白玉堂往外看了一眼，众人也转脸，就见英侯到了院子外边的屋顶上，随着他一起来的还有天尊他们。南宫叹了口气，难怪那股火的内力强到一下子就压制住了寒气。 师叔祖，是谁行刺？什么目的？ 白玉堂看着此时正在空中盘旋的妖妖答了一句， 一会儿抓住了你自己问吧。 在场不少侍卫都是高手，都忍不住好奇，整个行刺过程几乎是一瞬间发生的，只感觉到内力而没看到人，对方究竟什么来头，展昭和白玉堂要怎么把人找出来。殷侯落到院子里，用内劲将达旦几个随侍脖子后边的东西拔了出来，就见真的是几只蜘蛛。唯一的不同是这几只蜘蛛并非是活的，而是类似于某种黑色的金属做的，关节处十分灵活可移动。蜘蛛的八只腿死死潜入达旦几个随从脖子的后方，拔掉后脖子上出现了几个窟窿在往外冒血。随着蜘蛛被拔掉，那几个随从也似乎是醒了过来，揉着脖子一脸的茫然。殷侯看了看那些金属蜘蛛，手一挥，内劲将四只黑色的蜘蛛压成了一整块黑色的铁片。扔了铁片，殷侯没张嘴，内劲却是准确地传了出去，传到屋顶上看热闹的天尊耳朵里。 没错，就是冰珠，不过做的手法跟以前不太一样。 天尊微微地笑了笑， 转了转身后的吴沙和陆天寒，指了指屋顶。 坐，看孩子们打架什么的最好玩了。 而此时高空中的展昭站在幺幺背上，双眼专注地望着下方，似乎是在寻找什么。直到幺幺绕着皇宫转到第二圈的时候，展昭忽然笑了，微一挑眉， 找到了。 众人仰着脸，就看到展昭似乎丢了什么东西下来，那东西在空中还改变了方向，最后下落，白玉堂抬手接住，是一块墨玉飞黄石。将石头一收，白玉堂低声开口，似乎是自言自语， 去吧。 展昭巨缺在手，对身后突然出现的娇娇一挑眉， 在那儿。 瞬间鲛人从展昭身后冲出，同时白玉堂也将手中墨玉飞黄石对着半空猛地扔了出去，随后众人就听到啪一声响，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裂缝，之后裂缝扩张成了一个口子，天空中出现了诡异的裂纹，就好像是裂开的冰层一样，随着裂纹扩散就有冰块掉落下来，最后一个人从缝隙中窜了出来。白玉堂已经顺势追着那人而去，同时展昭也从妖妖背上一跃而出，两人如离弦之箭一般直扑那个从天空的缝隙之中钻出来的人。赵普摸着下巴看完这一切恍然大悟， 哦，原来是这么躲着的呀，难怪来无影去无踪的。 赵真走出御书房，站在院中扬起脸，眼看着空中的那一道惹眼的裂缝碎裂成冰渣坠落。不止赵真在看，开封城的百姓也在看，众人此时只有一个念头，为什么天空会裂开，某种天谴吗？然而伴随着半空中盘旋的海龙发出的一声长鸣，一个黑色的身影从裂缝之中窜了出来，湛蓝无云的天空中一红一白两个身影同时追着黑影而去。赵真仰着脸看了一会儿就回头，看已经被公孙包扎好了手伤站在自己身后看天空的南宫。做皇帝的一生都在招揽人才，希望人才能为他卖命，所谓的卖命是建立在买命的前提下的，然而人命是不能也不应该买卖的，所以想有人为你卖命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想法。那究竟是什么让别人心甘情愿为你奉上性命呢？连普通人都难，更何况是身怀绝技的武人，亦或是心高气傲的侠客。赵真将视线从南宫身上收回，南宫既会为他死，除了他的职责之外，还因为这几十年在一起的情谊。人命真的很贵，20多年的深厚情谊才能换来赴汤蹈火和舍生忘死，所以妄图去用名和利收买一个高傲的江湖人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啊。展昭和白玉堂的身影已经超出了赵真的视线范围，很多会功夫的侍卫都上了屋顶继续看。赵真看看天空，练武之人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特别是像展昭和白玉堂那样高手，又或者是天尊和阴侯那样的圣人，他们在追求的究竟是什么？赵真因为认识了天尊和阴侯，又因为好奇他们能教出展昭和白玉堂这样的人，而对武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听了很多江湖故事之后，问过南宫季一个问题， 你说像阴侯天尊他们那些经历了那么多痛苦背负了那么多债的人还有什么追求吗？ 南宫答不上来，不过歌清倒是给了赵真一个答案。 天尊曾经在天山之巅的破天石上写下过一句话，也是他给天山派的唯一训诫，练武之人身死而心在，心死则志永存。 据说小歌清每晚睡觉说梦话都在念这一句，赵真也是从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开始放弃了招揽江湖人的想法，就好像今天展昭和白玉堂救他的命，捉拿那个刺客一样，他们追求和维护的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与皇权名利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黑色的人影快速往皇城外的方向逃窜， 展昭和白玉堂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追赶。展昭就像是一只药鹰一样在空中掠过，白玉堂则是几乎贴着开封城的屋顶，像游移在墙上的影子一样，两人的速度显然快于那黑影，因此越追越近。开封城百姓不少因为仰着脸看而摔得四仰八叉，好多人都意识到这时又有高手犯事儿了，于是纷纷往城外跑去看打架。赵普的一众影卫们也紧随而去，但是众人的轻功要紧跟前方两人实在是太费劲了，紫影追了一路十分无语，折影也跟得费劲，那头黑影和白影也没好到哪儿去，好几次差点从房顶上掉下去。他俩跟的是白玉堂，如果说展昭的燕子飞是玄妙，那相对的如影随形就是最普通的轻功，加上最快的速度和最纯正的内力，没那点本事的人要追赶的结果就是自己的脚绊死自己。最后几个影卫都放弃了，决定停下喘口气儿再追。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